爱国媒体20号纷纷报道了金爱的金正恩同志前往西海卫星发射场，对于新型金正卫星运载火箭用大功率发动机地面喷射试验进行指导的消息。报道上述消息的有俄罗斯的塔斯社、俄罗斯新闻社、国际文传电讯社、俄罗斯报、商人报、莫斯科共青报、共青真理报、见解报、俄罗斯24电视台、卫星广播电台、俄罗斯新闻记者、俄罗斯新闻通道、雷哥牛姆等网讯社、在线电视环球24、中国的新华社、中国新闻网、环球网、伊朗的天河通讯社、伊朗日报、快讯电视台、今日波斯广播电台、泰国的曼谷邮报、美国的联合通讯社、合众国际社、波伦贝格通讯社、有线新闻电视台、北朝鲜新闻网讯社、英国广播公司电台、法新社、德国的新闻社、杂志聚焦。上述媒体还登出了金正恩同志的照片。